完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以日寇的据点和交通线为主要目标，进行了一次重大破袭战。百团大战纪实全景式的展现了战役的恢宏场面和诸多战斗的壮烈情景，成功的刻画了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等参战将领的英雄群像，深刻揭示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 百团大战前，我军经常对日军占领的铁路进行破坏，但因破击时间很短，通常是一个晚上，区域又不大，只能搞得日军不得安宁，并使运输临时中断。通常是晚上炸，白天就修好了。事故较多时，日军还干脆在一列火车中用2-3节车厢装铁轨、枕木和工具，边开边修。这次正太路的破击是全线性的破击，从8月20日晚一直坚持到8月31日，零星破击还延续到9月4日。日华北方面军报告说，其破坏的具体情况是：一、破坏铁道于8月20日夜半与袭击同时进行，到9月4日为止；二、彻底的大破坏，特别严重的是卢家庄西面的勾贤桥；三、大部分铁轨不能重新使用，另一部分铁轨则利用居民搬往内地；四、对于车站是烧毁站房、破坏水塔；五、对于通信设备则是砍断电杆。六、关于爆破，从其实施效果判断，事前进行过相当教育，故所用炸药大略计算，总量约为5460公斤。日军还说，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后来日军称，石泰县于9月20日完成应急修复，后又遭到局部破击。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在发布的总战报中说，正太路被我毁灭最为厉害，直到现在已3月有余，仍未恢复。上述两大战果表明，在基本是游击战的前提下，不但不应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且也可以进行有利条件下的攻坚战。抗战不能只是被动的等着敌人来进攻， 而是应当抓住机会主动出击。敌人是住在守备很严、攻势坚固的据点内，要主动出击，就必须敢于并善于攻坚。百团大战时期，打了一些损失较大而收获较小的攻坚战，这是事实。但这种不足主要是战术问题、指挥水平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指导思想问题。一个据点用一个团去猛击一下，啪嗒一声，就像一个核桃一样被砸开了。如果你舍不得用兵，只派一个营去硬啃，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根本啃不动，一个是虽然啃烂了，但自己的牙齿也啃伤了。出现的这种不足，能提到百团大战该不该打、攻坚战该不该打的总体上来讨论吗？说到这里，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问题，基本上是用一个团打日军一个小队的据点，这种打法看起来是不够过瘾，却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而且在百团大战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术思想。一可以保证必胜，二可以减少伤亡，三可以使部队不致过于疲劳，保证部队连续作战能力。阳澄五部打井陉，一个团同时攻打共一个中队的三个据点，结果只打下了一个，另两个未能打下。前面已经说过，日军的一个中队是264人，再加上约一半的伪军，共400余人。我军的一个得力主力团约有2000人，说起来也是集中了5倍左右的优势兵力，但还是不行，因为这是打据点，而不是在对我军有利的地形中对敌人进行伏击。百团大战前，我军还没有打过攻坚战，到底要集中多大的优势兵力，谁也没有经验，所以只有像刘伯承这样的天才军事家才能一开始就做出精确的判断。这种精确的判断的重要性，我们在之后的战斗当中还可以见到。康家会在新县与晋乐之间，是新晋公路日军的最大据点。这天，一个山里人左手挎着一篮子鸡蛋，右手提着两只鸡，走进了这个据点。伪军班长一见，急忙迎了上去。康班长，今天山里丰收了，明天你就带几个兄弟去押点粮食回来吧。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向皇军报告。8月20日上午，一个班的伪军就押着几辆大车到山中去拉粮食了。他们一直到晚上8点才回来，回来时多了不少人。这么晚的，怎么回事？路不好走啊，车又坏了，粮草哒哒的有，早回的不行啊。后面的什么人？粮米，哒哒的粮米，粮草的有，鸡的、鱼的都有。一个粮民走到前头，提着一只鸡晃了几下，鸡咯咯咯的叫了起来。哟西哟西，日军放下了吊桥，收复康家会的战斗打响了。康家会对我晋西北根据地和日军对同蒲路北段的防守都具有战略意义。康家会东侧的新县就是著名的新口会战时我军的前敌总指挥部驻地，现在这里成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司令部的所在地。这个旅团本为正太路的守备队，但为了增强1940年夏季对晋西北实施彻底的剿灭作战的兵力，他的司令部就移到新县来了。所部兵力也调了两个独立步兵大队到晋西北，一个大队驻新县，另一个大队驻晋乐。康家会位于新县和晋乐之间，距离新县100多里，距晋乐40-50里，攻下它对阻止日军的上述两个大队回援正太路很有意义。新晋公路这时还不是一条主要的公路，但他在日军的手中却成为了一根深入到我晋西北根据地腹部的大毒刺。通过这条公路，日军在晋西北中部掏出了一大片，其据点一直深入到距离黄河只有数十公里的寨上，从新县计算纵深有300余里。因此收复康家会除了能阻止日军通过同蒲路这条最便利的交通要道增援正太路以外，还能趁机歼灭孤军深入的日军，使大部分已被隔成南北两大块的晋西北根据地更多的连成一片。 8年抗战，6大会战，全景式多角度， 大场面、多风格，纪实展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再现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力抵抗外族侵略的英勇悲壮场景。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主攻任务由120师的精锐部队358旅的一部承担，另有约两个团的兵力在东面阻击新县方面的日军。康家会为日军一个中队的据点，按照刘邓砸核桃的经验，要集中两三个团才好打。贺龙没有这么多兵，只好向敌人借一点，那就是据点内的伪军。有了这种内部策应，康家会在一个晚上就被拿了下来，战斗转为打援。8月21日，天刚蒙蒙亮，敬乐敌人1000余名，汽车20余辆来援。对此，我军早有准备，很快将日军击溃。新县方面的日军也从东面开来，到21日中午也被我阻击部队击溃。康家会战斗除收复一个重要据点外，还在歼敌缴获上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役共毙敌200余名。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23挺、步枪100余支、手枪10余支，砸毁汽车2辆，俘虏日兵10余名。此外，还在新县方向的阻击战中毙敌100余名。在当时，这是一个大胜利，特别是一次缴获轻重机枪25挺，这是罕见的。所以，贺龙高兴地称这次战役是我军抗战第4年第一次光荣的胜利。这种光荣还体现在对正太路破击战的积极配合上。最初几天，太原至榆次还能通车，同蒲路北段的日军又主要集结在新县以北，这对正太路的我军是一个很大威胁。康家会一打，立即将两个大队的日军牵制住，减少了日军南下的可能。为进一步阻止日军南下，120师在收复康家会的同时，又对同蒲路进行破袭。由于贺龙兵力不足，8月20日晚未获重大成果，因此百团大战第一要报中120师榜上无名。康家会痛击日军并转移了日军注意后，120师大闹同蒲路新县至太原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果，主要有8月21日特务团攻克平社车站，重创守敌，炸毁铁桥2座，使新县至太原交通中断。同晚收复康家会的358旅转攻同蒲路，毁坏太原以北30公里处的铁路3里，又于次日晚攻克北龙泉据点，击毙敌200余名，获骡马100余头。北龙泉距太原仅30余公里，他的失守给太原日军造成了较大威胁。在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方面，康家会的收复很快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敬乐之敌以主要精力夺回康家会、打通新进公路之时，我军趁虚而击，接连收复了丰润、普明、寨上、方山等中小据点，使康家会以西的日军只剩下敬乐县城一个孤零零的据点。康家会的收复又是敌伪工作取得成果的一个典型战例，类似的战役还有不少。120师在1941年1月上报给王稼祥、谭政、罗瑞卿、陆定一的敌伪工作简报中总结道，经伪军关系所克复及袭击至碉堡据点并争取反正者，既有磁窑头反正伪军3名，消灭敌伪10余名，长渠反正伪军10余名，信义村反正伪军30余名，消灭10余名。张化村战斗系由伪军引路袭击，克服300双碉堡，由伪军配合并消灭敌人1000余名。柳林由伪军关系配合袭击进去，康家会由伪军引路所克复。地锅战斗由徐沟伪军关系所获得胜利，并反正伪军10余名。石门战斗由伪军配合所袭击的，并消灭敌人10余名。宣港工程队反正30余名，白家庄伪军反正5名，杨区伪军反正10余名， 查回布置伏击战由伪军所配合的胜利，由上列各战斗及伪军所偷出之枪械弹药等，共计步枪约130支，轻机枪2挺，系反正携来的子弹5000余发，掷弹筒5发，手榴弹及其他5统计。当时的八路军除利用争取到的伪军送情报、掩护工作、购买东西、引路及配合袭击日军外，还通过他们动摇日军的军心，主要方式是散发宣传品。前述简报中说，经伪军伪政权所散发的宣传品能使敌人接到看见，其散发方式甚多，有的直接拿给敌人，鬼称系在城外追击八路军工作者所获，有的带入队内于夜间卷上10块向敌人院内抛掷，有的配合敌人出动时在前边散发。我所发之传单给敌士兵精神上威胁很大，多取得他们的同情心，为我们是代表他们向军部说话的，唯因经济条件所限，印发数量很少，故收效不大。百团大战能进行的有声有色，与敌伪工作取得的成效是分不开的。康佳会之役还对百团大战有个小小的影响。康佳会之战是在8月20日20时打响的，比正太路主要战场的时间早2个小时，因此百团大战开始的时间有2种说法，即1940年8月20日20时和22时。这是一个无需强求统一的小问题，只需知道这2种说法的由来就行了。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129师、第120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此为百团大战。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同激烈的战场相比，总部是宁静的。大战已进入第3天，五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响起了攻击的打鸣声。太行山区的中秋之晨分外凉爽，习习清风吹来，略带几分寒意，满天的星斗徐徐隐去，夜总会走完它的路程的。昨晚是参谋部全体工作人员通宵工作的最后一夜，现在他们已将各地的来电整理完毕，除了值班人员外，其余人走出办公室，像出窝的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向村边小溪走去。清澈的溪水在朝霞的辉映下像彩缎一样美丽，流水声伴着鸟鸣声比维也纳歌剧院的圆舞曲还要动听。自722预备令发布后，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欣赏到这种美丽的沉景了，现在终于可以来到小溪中欢乐一番了。他们在小溪中洗着脸，搓着衣，抓着鱼，还互相嬉闹，泼着水。昨晚彭大将军睡得很香，2日2夜没有上床了，胜利的喜悦把他送进了甜蜜的梦乡。还没有到吹起床号的时候，但总部院内的寂静把彭德怀吵醒了。他穿好衣服走出院子，只见左权正站在一棵大树下望着东方的朝霞。老左，是不是想志兰和小太北了？8月5日，左权的夫人刘志兰被调到延安中央研究院去工作，带走了刚2个来月的小毛毛。是啊，我们对延安、对重庆、对全国人民应该发份战报了。左权答非所问，因为他正在拟第一份战报的副稿。老左啊，你看这次正太战役最终能有多少部队参加？这可很难说呀，特别是冀中军区现在已被日军切割成大小10几块，较大的几块还被日军挖成了弯月形、马蹄形、梅花形，能否都接到军区的命令也说不准， 要同时出兵恐怕难呀。日军在华北共部署了9个师团，有1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如果太少，可拖不住这头野牛啊。万一拖不住它，以上前线的部队，特别是已经动员起来的破路的民众，可就危险了。好，我马上去统计一下。在过去的战役部署中，八路军总部只要求直接参加正太路破袭战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对其他交通线如平汉路、同蒲路，总部只要求各部队对他们进行总破袭，并没对出动兵力的数量做具体要求。所以在最初阶段，连统筹全局的彭德怀、左权也不知道这次总破袭共计出动了多少军队。午饭过后，彭德怀和左权信步走进作战室，听取作战科科长王正柱的汇报。两位指挥着半个中国战场的前敌首长，此时的心情就好像等候出榜的考生。正太路30个团，平汉路卢沟桥至邯郸段共15个团，同蒲路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共计105个团。好，王正柱话音刚落，一向寡言深思的左权脱口而出：“这是百团大战。”其神情兴奋的像一个意外的考上了大学的中学生。兴奋之余，这位参谋长又习惯性的叮嘱道：“作战科要仔细查对准确的数字。”百团大战这个响亮的名字立即吸引了粗中有细的彭大将军，他神采焕发，双目闪光，好像看到了熊熊大火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燃烧，好像听到了颗颗炮弹在日寇的心脏爆炸。百团大战太妙了，自918事变以来，中国还从未发动过这样大规模的对日进攻战。因此有人说，百团大战前中国3年多的抗战军事，应战二字可以尽之。敌军来攻，我们应战；敌军不攻，我们待战；敌军此处攻，我们他处不战，形势几乎完全是被动的。在如此长期的压抑之后，突然在敌人后方来一个敌军未动我们先攻的百团大战，岂不是大快人心吗？打一个百团大战给全国人民看，给全世界人民看。百团大战不是最有力的反妥协、反投降、号召人们坚决抵抗的宣言书和动员书吗？百团大战还是一份宣战书。敌人不是宣称要北取西安、中攻重庆、南下昆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吗？我在你后方打一个百团大战，看你还敢不敢如此嚣张。你连占领了3年的华北都控制不了，还有什么本事去攻占西南和西北？百团大战又是一份挑战书。八路军不就是一个集团军吗？中国仅一战区有时就有10几个集团军，此外还有10几个战区。18集团军打了个百团大战，你19集团军、20集团军就不能有半点表示吗？你可以不应战，但人民会怎么说你呢？这不是很清楚的吗？百团大战也是一份应战书。抗战以来，友军打了10-20次大会战，虽败多胜少，但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勇气，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争取了时间，而且也成了顽固派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资本。过去八路军可以不理这些人，因为后者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政权，有大后方接济，有国际援助。八路军除了有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包括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政府为了国家间的关系，也没有给八路军援助过一门炮、一挺机关枪、一发子弹。但现在必须应战了，因为八路军打了反摩擦战。百团大战更是全体华北根据地军民所做出的一个壮烈的宣誓。除正太路的22个团外，其余部队都是由3大集团自行规定的。3大集团又将权力下放，除在主要方面像总部部署正太路一样规定具体数字外，其余则是提出任务，再由以下的兵团具体决定之。如聂集团7月23日的部署令只规定了中共纵队、右翼纵队、左翼纵队的具体兵力，其他方面则只指定某某地区的某某负责完成什么任务，并没有具体规定出多少部队。 能打出一个百团大战来，完全是各部队抗战热情旺盛的结果，绝不是出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在不少人头脑昏聩，意志薄弱，熬不住艰难困苦，看不清抗战前途，一遇危难就想动摇的条件下，八路军将士不用首长下命令就打出一个百团大战来，这是多么令人鼓舞，更多么令人感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